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多云，偏西风2到3级，气温在3度到0度之间，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本是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外出请各位注意防风保暖。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受冷空气的影响，预计8号到9号本市将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请各位注意防范。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式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不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5点半，锁定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7.3 AM 1026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艺考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直播院校是中华女子学院，另外呢我们还会给各位连线浙江传媒学院和景德镇陶瓷大学，这三所学校的招办主任呢也将会在直播间第一时间发布艺考招生的相关政策。那么从元月2号起一直到元月14号，每天晚上5点半到7点，我们将在节目中陆续邀请到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近30所高校的招办主任做客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直播间，第一时间发布并解读2018年的艺考招录政策，并实时回答考生和家长的提问，那么指导考生合理的选择和报考。2018年的北京高招的第一幕也由此拉开。那今年呢，我们的艺考面对面节目还创新的形式，邀请到了部分院校艺术类专业的学生和招办负责人同时做客直播间，通过个人的艺术才艺展示，个人的学习成果，为广大的考生提供艺考的备考策略。那么有问题也欢迎您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么在正式进入今天的访谈之前，还是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全国高校思政工作网正式开通，影视教育踏上新征程，海淀第六届青少年微电影节展映会举行，鸟巢冰雪季启动，15岁以下的青少年免票入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网上线开通启动会日前在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指出，希望高等教育出版社把握好良好的发展态势，在更好完成教材、教辅出版任务的同时，积极主动肩负起宣传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任务，统筹规划、综合施策，把大学生在线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网办成精品，在深化改革中继续推进各项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网具有发布信息、交流经验、集纳资源、提供服务的重要功能。该网站正式上线开通后，将着眼于咨询网站的宣传、成果展示原地、工作信息平台的目标定位，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国内权威、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高校思政工作宣传网站，使之成为全国高校思政工作的资源集散库、思想文化策源地和宣传舆论的风向标。全国中小学影视教育实验区工作总结会暨第六届海淀区青少年微电影节展映会5号在中华世纪坛剧场举行。本届微电影节以扬起希望的风帆为主题，以贯彻十九大精神、整合优质资源、构建影视教育新格局为导向，通过一部短片展示了海淀区开展影视教育工作以来的做法和成绩，对第六届海淀青少年微电影节的成果进行了展示和梳理。今后海淀区在实施影视教育的过程中，将贯彻十九大精神，继续深化教育改革，积极探索影视教育的政策和机制，深入挖掘海淀区优质的影视资源，构建和体现有影视教育新格局，实现影视教育与大美教育相融合，扬起希望的风帆，踏上海淀区影视教育的新征程。作家周国平日前来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在由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和北师大实验中学主办的开卷有益、阅读引领青春的主题活动上，与学生们探讨了语文学习的意义以及阅读在人生命中的重要作用。周国平去年发行了新书《对标准答案说不》，试卷中的周国平，从这本书出发，他在现场的中学生们分享了对语文学习的认识。语文课的使命有二，第一是母语学习，第二是训练听说读写能力。周国平认为，语文教学不是培养作家，而是让我们变成一个有根的人。他表示，语文课要学习的绝不只是知识，更重要的是能力。逼着学生猜标准答案，常常会阻碍了学生的理解。周国平称，写作要诚实、准确、简易。他不赞同平时积累好词好句、写作时生搬硬套的方法。提高写作能力的方法之一，他认为是写日记。2017年度感动师大新闻人物颁奖典礼暨新春团拜会5号在北师大举行。颁奖典礼揭晓了2017年度感动师大的新闻人物，他们分别是学术泰斗、中国心理学界的不老传说张厚灿先生、勤奋治学、中国教育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王善迈教授、乐观向上获评学校十佳大学生和自强之星的轮椅男孩严宇桥、坚守初心、正气满怀、致力于民间文化传承的老党员陈子爱老师、情系教育、热心公益、与病魔抗争42年的活力奶奶刘爱华老师等等。2017年感动师大新闻人物评选活动走过的第九个年头，经各院系级的党委推荐、专家评委会的初评、师生网络投票、学校的纪检监察办公室的审核，今年一共选出了8位感动师大个人和2个感动师大团队。评选活动启动后，共有 3.5 万人参加网络投票，得到了广大师生员工和社会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多年来，感动师大的新闻人物评选活动已经成为了北师大的年度精神盛宴和校园文化名片。 号上午，北京市区内的最大的滑雪场鸟巢北侧副场滑雪场正式对外迎接游客，这也就意味着第九届鸟巢欢乐冰雪季的全面亮相。据了解，这场冰雪激情将视天气的情况持续到三月初。为了增加少年儿童参与冰雪项目的机会，第九届鸟巢欢乐冰雪季将对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免门票，主办方还将组织北京市的中小学生开展冰雪体验活动，举办青少年的滑雪冬令营。较之以往，本届的鸟巢欢乐冰雪季各项的软硬件设施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升级，其中鸟巢北侧的雪道加长加宽，东西侧配备了两条上行的魔毯，长150米、宽56米的南北向的滑雪道可以同时容纳400人滑雪，不失为滑雪初学者以及不愿远行的滑雪爱好者的选择。那么鸟巢北侧的副场在保留超级雪圈的基础上，今年还新增了单板乐园、雪地卡丁车、雪洞体验等时尚的酷玩运动。本届鸟巢欢乐冰雪联动，鸟巢主场副场在6万余平方米的冰雪大世界上设置了滑雪、滑冰等20余项特色的冬季冰雪项目。记者了解到，第九届鸟巢欢乐冰雪季平日的门票为120元，周末及节假日的门票为160元。除了春节期间外，15周岁也包括15周岁以下的青少年可凭借有效证件免门票入场，其中12岁以下的未成年需要有成人陪同入场。北京植物园冰场和紫竹院南大湖冰场6号正式营业。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市属的公园内的4处雪场、7处冰场已经全部对游客开放，总面积近100万平方米，创下了历年之最。北京植物园冰场位于科普馆东侧的月季园沉床区域内，面积约1000平方米，游客可以乘坐新开通的北京地铁西郊线，在北京植物园下车，享受冰上运动的乐趣。另据记者了解，丰台区的第三届欢乐冰雪季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将持续到3月份，共开设5大类系列活动。除此之外，丰台区还将组织10所冰雪示范校的学生们体验学习冰上运动，并以发放套票的形式组织更多的家庭参与其中。冰雪大篷车还将冰雪运动送到家门口，开展冬季冰雪项目宣讲及体验活动，旱冰冰球体验以及简易的冰上体验课堂等。这5大类的体验活动期间还将组织冰雪项目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预计参加人数共计10000人次。好的，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年的2018年艺考面对面的直播咨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3所学校分别是中华女子学院、浙江传媒学院以及景德镇陶瓷大学。有问题欢迎您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参与节目的互动。 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式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不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5点半锁定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艺考面对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3所学校分别是中华女子学院、浙江传媒学院和景德镇陶瓷大学。有问题欢迎您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您记好了，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么第一时间 让我们先来走进中华女子学院哈。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我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分别是中华女子学院招生办公室主任张潇。张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欢迎。那么另外呢还带来了两位学生代表，他们分别是播音主持学院的史兴亮和苏笑。两位同学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华女子学院一四级播音主持艺术专业的马上要毕业的学生了，我叫史兴亮。 是不是很骄傲，中华女子学院的男生代表哈。 对。 我们再来邀请出女生代表。 好的，主持人您好，电视教育面对面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笑，我呢是中华女子学院一六级的播音主持生。 嗯，这一看还是就是电视行业出身的哈，电视机前的啊。那个我们今天呢欢迎三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么首先我们还是先通过一段片花来了解一下中华女子学院。中华女子学院地处首都北京，是全国妇联所属、教育部批准备案的全国第一所公办全日制女子普通高等学校。学校前身是1949年由宋庆龄、何香凝、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革命前辈亲手创建的新中国妇女职业学校。1995年更名为中华女子学院，2002年正式转为普通本科高等学校，2005年顺利通过了教育部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目前设有21个本科专业，涉及法学、管理学、教育学、文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理学8个学科门类，同时还设有部分高职专业，有3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3个北京市特色专业建设点、7个教育部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6个北京市专业特色建设项目、2个北京市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1个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点。 好的，接下来邀请出中华女子学院招生办公室主任张潇。张主任您好。嗯，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哎，请张主任再给我们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 话筒出现了问题哈。张主任今年来给我们介绍一下2018年的招生计划的一些情况吧，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调整呢？ 嗯，好的。我们2017年在北京的艺术类一共投放了15个专业计划。那么2018和2017相比呢，应该是总体上是会保持稳定的。我们学校在北京的艺术类一共有2个类型的招生，其中有3个是美术类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环境设计和视觉传达设计。 嗯， 这3个美术专业呢是使用统考成绩来录取的。 嗯， 也就是说考生这个只要统考合格了就可以填报我们学校的这个志愿了。 嗯， 啊，那么播音与主持专业这个专业是我们的校考专业啊，我们必须考生报考我校并且取得了校考专业的合格证才能够在志愿里填到我们学校啊。有一个值得和大家分享的好消息呢，就是我们播音主持专业实际上多年来的招生计划一直是维持在40个。 嗯， 那今年呢经过这个争取，也是因为这个专业的总体各方面建设在学校里都是做得很好的，那么今年它的专业总计划数由40增长到了60。 嗯 嗯，那也就意味着可能在我们分省没有变的情况下，相对来说每个省的学生会有更多一点的机会。 嗯，对于我们北京的考生也是一个利好的机会。 对对对，是的。 嗯，招生人数播音主持专业提升了。 总人数，专业的总人数提升了。 嗯，好。比如说这个微信网友会飞的鱼，他说我是理科生，可以报考学校的播音主持专业吗？ 我们这个专业是只招艺术文， 只招艺术文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做好这个功课哈，别到时候准备了一番之后发现不能报考播音主持专业哈。 对对对， 只有文科生才可以报考，这个是我们专业的一个限制哈。 对， 嗯，那么除此之外，关于报考需求还有哪些要提示考生的呢？ 嗯，首先呢是科类了，就是您刚才说到了，因为实际上我们在考试的过程中也每年 都会有我们筛查出来的理科学生、 嗯、 那可能像您说前期的很多准备的工作的时间精力就有一些浪费了、 嗯、耗费了、 嗯、对，这是要注意的。那么可能对于报名考试来说呢，我想首先要关注的是报名的时间、 嗯、 啊，我们在北京呢是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要登录中华女子学院招生信息网。我们网报呢有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2月7日到13日，有7天，这是在年前、 嗯、 年后呢2月22日到28日也是7天啊，你一定要在这14天的范围内来完成你的网报程序。 嗯 嗯。另外根据往年的经验呢，我们也一定要提醒学生，就是尽量往前赶，不要集中在后期，因为有的时候因为包括网报你涉及到网络的情况，还有要银行的网上支付，有的时候你不能控制的一些问题、嗯、如果说你很晚才去做，万一耽误了是影响到自己的机会、 嗯、 啊，也建议呢准考证最好是在这14天之内来打印，会比较稳妥一些、 嗯、 因为我们往年遇到过学生一直以为自己已经就是缴费成功完成了整个报名程序，直到他最终打准考证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自己的这个钱已经被退回去了、 啊、 没有报成。对、啊、后来、也是经过就大家就一起来追寻这个过程啊。但是如果你是在尽早的去打准考证，你就会尽早的发现这个问题、嗯、也不会错失自己的机会。 嗯，赶早不赶晚、嗯、 对对。 我们也请收音机前的同学一定要注意哈，因为到了最后可能是高峰期，可能这个系统的数据方面它会比较的高峰哈， 对对对，是的是的， 不利于咱们的报考、 哦、 所以说一定要提前报名。那么刚才我们介绍了播音主持专业今年的招生人数是有所增加的哈，那么其他的还有三个是统考的一些专业， 对， 肯定是也是我们艺术类招生的一些精品专业了哈。很多网友想了解一下这三个专业分别有哪些特色呢，请张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呢，我们的培养主要是希望通过这个专业学习的过程之后呢，学生他不但可以掌握服装设计的专业知识，同时呢他可以有比较好的把设计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学生最终能够独立的完成服装设计的构思啊，并且运用这种结构设计、工业技术等技术手段来完成最终的设计目标。每年我们学校里面服装专业的他们的展示也是我们很期待的这么一场视觉的盛宴。另外这个环境设计，因为大家知道环艺是一个比较大的范畴，那从目前来说我们学校的专业培养是侧重于室内陈设设计方向，那实际上这是我们学校也是在国内艺术类高校里面很早就开设这个室内陈设培养方向的院校，包括整个行业内的室内陈设这个定义都是由我们学校的这个专业的努力来完成的。所以它在行业内还是有很相当比较高的影响力的。视觉传达呢，可能它一个设计的面是比较广的，包括我们日常所接触到的不光是印刷呀、网络呀、多媒体的设计啊，它都涉及到通过视觉传达的设计构思和表现然后运用多种多样的这种设计手法实际上就是作为一个艺术类之外的这个外行人来说，这些专业每年他们的毕业展示都是我们特别期待看到的。 毕业展示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会有哪些亮点呢？ 首先会有一些在我们看来很有趣的，比如说他们有一些那个设计应用的环境设计的构思，比如说一个公园的一个场景，或者是有一些很有创意的社区啊，一些生活区域的设计，还有一些在我们看来很有意思的小东西这个就有点不太好描述，特别希望主持人到时候我们邀请您去看一下。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您刚才说这个环境设计咱们今年的方向是偏向于室内陈设，所以说您介绍的这些都是和这个室内陈设方面的有关的。 对，就是我们学校的室内陈设，我们学校的环境设计它的培养是侧重于室内陈设的。 好，了解完了这么多的专业，相信同学们肯定会对今年的录取原则包括一些这个分数的参考有一些比较感兴趣哈。有哪些录取原则是需要特别提示考生注意的呢？ 美术和播音这两个类型的录取原则是不一样的。那美术呢，我们是用统考成绩和考生的文化成绩直接相加啊，因为这个它相加之后，大家知道这个文化课统考的总满分是750嘛，所以这个分值它可能上下浮动是相对是比较大的。我们在咨询里面也很困难，因为看往年的录取分数，可能从500分一直到700分是一个很宽泛的区域，这个确实给考生很难做参考啊。播音与主持艺术呢，因为是校考专业，那么考生在得到了合格证之后呢，他在进行志愿填报的时候，还是可以适当的参考往年的录取分数的。我们的分数计算呢，是用他的文化课乘以40%，专业课乘以60%，两者相加啊。如果在录取的过程中，遇到了分数相同的情况，我们会优先考虑专业课成绩高的。我可以介绍一下往年播音专业在北京的录取分数。 好。 2017年呢，录取的最低分，因为我们录取的指标就是综合分嘛，录取的最低综合分是 411.24。2016年呢是 401.86， 2015年是 397.88。 哎呀，每一年都在升高哈，这分数 就平均分来说可能还差不多啊。平均分17年是 428.7， 16年是 408.5， 15年呢是 428.6 啊。那么其实就意味着学生你的文化课合格了，你的专业课合格了，你就有了填报我们学校的资格啊。在此基础上呢，并不会专门的要求你的哪一个成绩达到某一条分数线，我们最后是只以这个综合分作为录取依据。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一位网友的提问。吉人他问了，刚才张主任介绍的这些统考加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成绩的测算，如果说总分相同的话，我们该如何计算？ 也是我们会优先考虑专业成绩高的学生。 好，那这一时间段感谢张主任的解答。一会儿要进一段广告了，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今年2018年三校的招生的计划和情况。那么有问题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势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不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5点半锁定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分。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 声音有很多种，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着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胡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3 AM 1026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艺考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秦天。那么今晚为您直播的院校分别是中华女子学院、浙江传媒学院以及景德镇陶瓷大学。有问题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中华女子学院的招办主任张主任为我们继续介绍一下今年的艺考情况。刚才为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的特色专业哈，比如说这个环境设计、室内陈设以及服饰设计等等，今年参与这个艺术类招生的专业。那么关于这四大专业未来的就业和出国深造情况是怎样的呢？张主任 啊，我们刚刚公布的2017年的这个就业质量年度报告上面是已经对社会呢公布了相关的各个专业的就业的数据。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2017年的就业率是 95.45%， 环境设计的就业率是 100%， 视觉传达设计的就业率是 93.10%，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就业率是 100%。 可以说这些对口的专业其实就业率还是蛮高的， 对对对， 还是很理想的哈。那么深造情况是怎样的呢？ 深造是这样，我们的关于考研啊和出国，这个主要是学生的一个自己的，他根据个人规划的一个选择。相对来说，可能播音专业出国的学生会比美术专业出国的学生少一些。我觉得是跟他的专业的特色有关， 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 另外还有一些国际交流啊、交换的机会，在校生都可以根据项目，只要是自己感兴趣的，都可以去申请。 好，那是就业和出国方面。那么在创业层面，咱们学校为学生提供了哪些便利的条件呢？ 创业教育呢，我们是从入学大一就开始进行了。那因为我们大一实际上学生是在北校区，所有的大一本科生都在昌平北校区啊，可能更多的是侧重于教育。那么反倒本部来这儿之后呢，会有一些很多的创业实践项目，也鼓励学生自己去申请啊，或者自己你是专业内部或者是专业之间，然后来联合组织团队。那作为一个艺术类专业，实际上相对来说它比校内其他专业的特色更鲜明，所以也有一些有一些团队做的是很不错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播音专业牵头的有我们的空域影视工作室，他们做一些航拍呀，包括我们的很多我记得我们毕业典礼的那个片子都是他们来做的。还有异口同声少儿口语培训，这都是播音专业学生牵头来做的。艺术类、美术类的这三个专业其实特色可能相对来说更鲜明，他们会侧重于设计啊、创意设计啊等等这方面。我们前几年的这个毕业生，当时在校呢是做扎染工作室，那么我们也是就是这个过了元旦，刚刚在网上看到他的网络的新闻，他是在把他在校的创业项目延续下来，然后现在在做自己的这个扎染的工作室，然后在做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推广工作。 这方面都是很不错的情况哈。 对， 那么从大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这种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了。 对对对， 我记得以前我在大三和大四的时候，快要到找工作的时候才开始。那么咱们这个大一的这个课程主要包含哪些呢？它是在放在必修课里面，还是在选修课里边呢？ 是这样，创业课程呢有一些比较灵活的方式。因为我们目前来说有比如说那个团委，学校的团委会负责这个创业的一些竞赛，有挑战杯啊这一类的。那么在教务处那面呢有一些就是北京市的这种创业的项目，也有比较充足的经费。另外呢我们有学校的管理学院，里面有专门负责全校的统筹的创业课程。在我们学校的这个我们就业 就业办公室，这个有这个创新创业的就专门指导的办公室，也是要做这个课程啊和一些项目的管理啊。大一的时候，很多我们会请一些很棒的专家，创业这种创新领域里面的领头人，然后来做一些讲座和分享，让同学现在同学们的心里呢撒下一颗种子。 有很多精彩的项目，其实在大一的时候就已经可以介入了哈。 对对对， 那么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么多专业，其中今年招生人数最多的应该就是咱们的播音主持专业哈。 是这样，从招生总计划数来说，播音它以前不是最多的，但是到了60，今年还是四个专业里最多的。 报考比较激烈哈。 对对对，但是这个也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因为校考专业它的计划并不是提前确定的，我们是根据这个地区的合格学生的合格数、合格证书来确定招生计划数呢。教育部呢有一个指定的要求，就是要不能这个比例不能超过4:1，也就意味着，比如说我们如果有10个学生合格了，那我们可能就必须要投3个。不少于三个招生计划 啊。那我们学生的证书发放比例是多少呢？ 发放比例是就相对于是招生计划数的4倍嘛。 四倍的发放量。 对对对， 好，那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中华女子学院播音主持专业的两位同学哈，已经迫不及待了要为我们展示一下他们的专业水平了，分别是史新亮和苏笑。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展示有哪些呢？先从谁来开始？两位就不要谦让了嘛，那么谦虚。那女士优先。好吧，苏笑今天为我们带来了什么？ 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些很轻松的，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好嘞。 火车就要来了， Johnny 爸爸坐的火车。秋天刚开始的时候，迪姆和妈妈就搬到了这座小城，可是从那以后，迪姆就再也没有见到过爸爸。不过今天迪姆可以和爸爸在一起待一天。火车终于来了，车门吱的一声吐了一口气，慢慢的打开了。啊， Johnny 爸爸。 Johnny 爸爸奔了过来，一把就把迪姆抱了起来。啊，迪姆，我总算来了，我好想见你，今天咱们两个干点什么呢？迪姆在心里想到，这还用问吗？做爸爸和我想做的事就行了呗。一出车站就有一家卖热狗的小店，迪姆刚一停下来，爸爸就叫道，你好，给我两份热狗。 我只要番茄酱，不要芥末酱。 迪姆连忙补充道。迪姆和爸爸就大口大口地吃起了热狗。迪姆用手指着爸爸，告诉热狗店的阿姨， 阿姨，这个是我爸爸，他叫 Johnny。 于是呢，一天下来，迪姆和爸爸去看了电影，吃了披萨，最后天已经有点黑了，爸爸就要回去了。迪姆想到，现在几点了呢？要是火车不开就好了。但是时间终于到了，在往车站走的路上，迪姆一直握着爸爸的手。到了站台上，爸爸告诉迪姆， 迪姆，再见，不过我们马上还会再见面的，妈妈到来之前你在这待着别动啊。 爸爸说完就急急忙忙地回到了火车上。火车开了，迪姆看到车窗里的爸爸了，迪姆在挥手，但是爸爸的手渐渐小了下去。火车很快就看不见了，铁轨很长很长，一直通往 Johnny 爸爸住的城市，所以火车一定还会回来吧，火车一定还会回来的，在这 Johnny 爸爸，最好的爸爸 Johnny。 好，哎呀，非常甜美的声音哈。哎，我觉得特别不容易，又是饰演迪姆，又是饰演旁白，又是饰演迪姆的爸爸哈。你是学哪个方向的？你们会分方向吗？ 我们不分方向。 嗯，进来都是所有的课都课程都可以学到哈。 是这样。对， 大三的时候会有那个方向课的选择，它会分为影视配音方向，还有新闻播报方向 啊， 还有就是我们学校特有的社会服务语言方向。 社会服务语言方向，哎，这个方向是主要 针对于社区或者说公益，这种残障人士，我们会有为盲人朋友读书这种方向， 挺有意思的， 或者讲解方向都会有。 那史新亮今年已经是 大四了 哈， 当 今年选的是什么方向呢？大三的时候， 我大三的时候选的是影视配音方向但是我现在。按我自己的想法，我估计是新闻播报方向。 新闻播报哈，那今年有没有给我们准备一些新闻播报的片段呢？ 所以我今天选的这个稿件呢，也是比较特殊意义，就是，我这四年最后的一堂上镜课的， 很有意义哈。 对， 来为我们展示一下。 好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出重要指示，指出55年来，河北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们听从党的召唤，在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上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他们的事迹感人至深，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范例。习近平强调，全党全社会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弘扬塞罕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代接着一代干，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努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为子孙后代留下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优美环境。 哎，这个时政新闻是咱们新闻里边最难播的哈，咱们字正腔圆哈，为什么会想选择这个新闻播报呢？你不是学配音的吗？ 我觉得大三的影视配音方向，虽然说我不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方向，但是我学影视配音对我的新闻播报也是有帮助的。因为它能让我的整个风格变得不是那么的有固定的腔调在，可以突破自己。 下次新闻播报让你来。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很多刚才两位同学也给我们展示了一下入校后的一个学习成果哈。有很多同学也想请教一下师哥师姐关于考试方面的情况。比如说今年这个招生简章里面的播音主持的初试部分，它有指定稿件朗读一和指定稿件朗读二。这两篇稿件都包含哪些方面的类型呢？ 就稿件来说是分为两类的。一方面是新闻，还有一方面是文学类的。对，内容都是不会太长的。那文学的稿件呢，里面有诗歌、散文、童话、寓言，还有一些小说的片段。 好，那回答考官提问一般都会问什么类型的问题呢？ 我们的考官，我得回想一下四年前啊，这四年前考官其实他们的思维是很活跃的。这比较随机，其实因为我也做了三年的考务，也可以听到一些考官的一些问题啊。 太好的，有经验哈。 对对对，有一定经验。 给我们透露一下。 对，它是非常广泛的，天文、地理、历史、文学，包括现在线下的新闻，还有一些我们对于这个传媒行业的一些认识都会提到。 所以说一定要培养这方面的综合素质哈。 对对，综合素质。所以大家在这个环节其实不用太紧张，因为老师想看到的就是你即兴跟老师去聊天的一个状态。 好，韩校还记得苏校还记得当时的一些考官回答的情况吗？ 当时我的那个老师呢向我提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最尊敬的一个人。我当时是说了我的妈妈。 这样的问题也会在这个问题里面哈， 也会有 日常的、时政的，还有这个综合的文化素养， 其实就是一种很真实的状态。 对， 好，那么我们还关注到了复试的自备稿件哈。一般自备稿件的朗读，可能同学比较头疼，不知道选择哪种类型的稿件。比如说有什么提示吗？ 其实就我的经验来说啊，就是不要选择一些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经典的大稿。因为在这种艺考的时候，老师想看到的是你最自然的由心而发的一些声音。就不要说我们就说在好比七月节看到一些非常宏大的稿件，我特别喜欢的，但是把握不了，我要用那肯定是效果不会太好。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自己喜欢，自己喜欢，然后才能表达出最真实的 让老师也去听着悦耳的声音。 嗯，而且大稿很多名家都已经播过了哈， 对对对， 太耳熟能详了，可能会形成对比哈。 嗯，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创意主持，我们通常会觉得是模拟主持，为什么会叫创意主持呢？它的考点在哪儿呢？ 这个还真是我们学校独有的，因为我当年考试的时候也只有我们学校说是有创意主持。 对， 其实当时也很懵啊，后来这几年综合一下这个经验啊，也是觉得可能老师想看到一些你的思维，考生的思维一些跳跃式的变化啊，就是包括我们线下的当然模拟主持的状态是必须的啊，但是创意主持这个创意这个点就是要有一些创意的创新的概念在里边，包括线下的一些热点问题，你去模拟当栏目啊，或者说在这个主持当中能不能反映学生的你个人的一些特点特色，让老师能看到你个人在这里面的创意。 嗯，好，这个创意主持是我们学校考试形式的一大特色哈。 对对对。 那么时间不多了，也请两位同学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目前这个时间节点哈，当初你们准备考试的时候是如何兼顾艺考和文化课的呢？有什么是想要提示给未来的师弟师妹的？ 这段我觉得校长可能 先从苏校来。 我刚刚经历过艺考过来的哈，我呢当时是一般是周末的时间去学习播音主持课。其实大家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可能有的时候会学专业的时候会丢掉文化课，这其实是一个大忌，我们的文化课是绝对不能丢掉的。我当时呢是找到了一些我个别薄弱科目的辅导老师，而且对我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辅导，也制定了我自己的学习计划。其实我觉得哈，一个非常小技巧哈，就是我觉得提分的一个小技巧就是英语。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英语很难提分，但是英语只要单词，你3600个单词你背得滚瓜烂熟，英语一定会给你提很高的分。 词汇量 我自己就深有体会，我觉得我这一年当中我的英语在高考当中给我很大的提升。 其实英语到最后是提升最大的一个科目哈，你只要这个词汇量积累完了就可以。因为我记得当时我的英语3个月的时间提高了70分。其实同学们还是可以冲一冲的哈。那么感谢两位同学为我们进行的这些经验的介绍。最后呢，我们再邀请张主任公布一下今年的招生的咨询电话，因为还有很多的问题可以要咨询一下。 好的。我们学校呢一共有两部招生咨询电话，一部是84659611，另一部是84659299。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女子学院招生办公室啊，我们一些考试最新的通知啊、注意啊，包括信息发布，都会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有很实时的发送。 好，那这一段时间中华女子学院就为各位介绍到这儿，也再次感谢三位嘉宾。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浙江传媒学院。浙江传媒学院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是目前全国培养广播影视及其他传媒专门人才的主要基地之一。建校30多年来，学校与全国广电系统合作，建立了251余个产学研实践教学基地，为中央和地方传媒行业输送了大批专业人才。目前有全日制在校生14000余人，以传媒类和艺术类专业为主干，文经公管协调发展。学校教学实验设备先进，已成为中国区域性广播影视资料中心。22层演播大楼拥有各种规格演播厅17个，是集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大功能于一体的广播电视节目生产基地。学校有2个校区，分别坐落于素有人间天堂美誉的杭州市和江南名城桐乡市。截至2017年4月，已经初步形成了以传媒类和艺术类专业为主干，文学、艺术学、经济学、工学、管理学等多学科交叉渗透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拥有新闻传播学、戏剧与影视学、通信与信息系统、交互媒体技术等4个省级重点学科，开设本科专业40个，其中艺术类专业18个，播音与主持艺术和广播电视编导等2个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国际交流与合作发展迅速， 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法国、瑞典、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50余所高等院校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开展了教师访学、产学研合作平台、交流生、交换生、短期访学和国际课堂、联合培养硕士等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合作项目。2012年，学校与英国奥斯特大学共同建立了孔子学院，积极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2013年，学校与英国考文垂大学合作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本科教育项目，获得教育部资格认定。2014年，学校与英国波尔顿大学合作视觉传媒硕士学位项目，获得教育部资格认定。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浙江传媒学院招办副主任黄寒冰。黄主任您好。 您好。 主 持人好。 您好，昨晚的浙江传媒学院的招生简章也是昨晚出炉的哈，还带着热乎劲儿呢。那么今年的变化也是比较大的，我们邀请韩主任为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咱们首先从招生专业方面开始吧，咱们今年的招生专业有哪些调整和变化呢？ 好的。我们学校今年的招生专业经过专业优化和整合之后，艺术类专业有5大方面的一个调整和合并。那么我们首先是英汉、法汉、日汉双语播音合并为播音与主持艺术（括号双语播音）进行招生。第二个嘛是广播电视编导和广播电视编导（括号文艺编导）合并为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招生。第三呢是电视摄像照明艺术合并为影视摄影与制作（括号电视摄像）进行招生。第四呢是戏剧影视美术设计和人物形象设计合并为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进行招生。第五呢是视觉传达设计和产品设计进行设计学类的大类招生。主要的艺术类招生变化就是这些。 好，那咱们为什么今年要进行这样的一些专业上的调整变化呢？ 那我们2017年开展了学校的专业自评，在这个专业自评中间呢，也听取了方方面面专家的意见，对学校的专业做了优化和整合，这是优化和整合之后的结果。 好，那么这是专业调整方面。那么今年的艺术类的专业校考，其实考试的方式也和往年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哈。请黄主任继续为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我们2018年艺术类的专业校考变化比较大。我们现在的校考分为初试、复试3个环节。那么初试呢是文化艺术综合测试。那么这个考试是在省外考点完成，考试时间呢在2018年的1月23号。考试分播音类、编导类、设置类和录音类4大类型进行考试，考试采用笔试的方式。复试呢，所有的专业都采用面试的方式，考点呢在杭州考点来完成。三试呢，播音类还是面试的方式。那么其他类的专业呢，三试采用笔试的方式，考点也是在杭州考点完成。那我们复试的时间呢是2018年的2月24到26日，三试的时间呢是2018年的3月1日到3日，大致是这样一个安排。 好，那今年的这个加入了笔试的环节哈，主要考察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笔试是今年比较大的一个变化，这个跟教育部要求各地高校要严把文化关，要提高艺术生的文化成绩也是有关的，跟他们的这个精神高度一致。那我们这个笔试的文化艺术综合测试呢，主要是测高中生应知应会的文化和相关的一些艺术常识。 好，那也欢迎这个黄主任继续保持在线哈，我们稍后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也请您继续为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艺考方面的政策好吗？ 好的，好的。 好，这段时间有问题也欢迎各位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一段广告之后精彩稍后继续。 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艺考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的直播院校是中华女子学院、浙江传媒学院和景德镇陶瓷大学。有问题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那么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已经有同学在提问了哈，稍后邀请赵办主任为我们一一的解答。那么刚才我们邀请到了浙江传媒学院的黄主任，那么继续连线黄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黄主任您好。 您好。 好，刚才您给我们介绍到了今年的招生专业还有关于艺术类的专业校考的形式都有了很大程度的变化哈。那么关于录取原则方面还有哪些是需要特别提醒考生的呢？ 好的，今年在录取原则上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整，比较大的变化有这样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我们播音类专业以前的艺术分和文化折算分是3:7，那么今年呢，我们提高了艺术分的比例，把这个艺术分和文化折算分的比重调整到4:6，这是一个变化。然后另外几个需要提醒考生的是，我们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今年规定了语文单科成绩要105分，我们的双语播音的专业规定了外语成绩要单科成绩105分，我们还有一个服装与服饰设计是一个中英合作的一个合作项目，它要求英语的单科分在95分以上，这些呢都需要提醒考生注意。 好，请各位的考生也一定要根据自己自身的情况来对照我们这个招生专业的一些政策来对号入座哈，看看自己适合报考哪些专业哈。那么今年我们还关注到了一个华策电影学院，那么这所学院也是全国首个混合所有制性质的一个学院，目前已经正式挂牌运行了。那么今年华策电影学院今年会是否开始正式招生呢？ 我们这个浙传华策电影学院呢是全国首个混合所有制性质的学院，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二级学院，今年已经正式开始招生全日制的本科学生。招生的专业呢，今年暂时是3个专业，一个是表演，然后是影视摄影与制作（括号电影摄影与制作），然后第三个专业呢是戏剧影视导演专业。其中戏剧影视导演呢是面向全校的这个艺术类专业学生进行校内选拔。 作为这个全国的首个混合所有制性质的学院，也是成为了很多同学关注的亮点哈。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所学院它有哪些教学的特色呢？ 那么这所学校呢，它这个学院呢，它是有很多自己独特的一个教学和学习安排的一个计划。那么主要强调的是3点，一个呢是高端化，一个是项目化，一个是国际化。那么现在呢，我们正在建设8大电影制作的全流程的实验室和实训的这个棚管。那么这个学院呢，它实施的是导师制的管理和小班化的教学，由海内外的顶级电影人和业界专家来授课和实训，同时呢邀请了海内外电影导演、知名演员、编剧、制片人来举办大师工作坊，以教学为主体的目标，链接业界实践与课堂的教学。华策影视集团呢每年投产的这个影视项目将为学生的实训课程提供导演、编剧、摄影、表演等见习的岗位。同时呢，每一位学生都将在4年的学制期间接受不低于2周的海外教学。这个海外教学呢，所有的费用呢都是由华策电影学院来承担的。 这是对于学生的一个很好的福利哈，在入学以后可以提供很多的这样的实践的机会和基地。那么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海外交流的这个项目，那么在我们今年2018年的艺术类专业招生中，是否还会继续开展这种国际校际之间的合作项目呢？ 我们华策电影学院是2018年开始招生，这个项目呢，已经今年的学生都可以享受的。 另外今年我们也关注到了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它也是一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哈。那2018年我们会怎样实施呢？ 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我们已经有好几年了，今年有毕业生了。他是跟英国考文垂大学合作的项目，他的所有的去课程都是从英国引进的一个课程，那么英方老师呢会直接到这边来授课，所以对英语要求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个专业的学生，他如果是毕业的时候符合条件的话，他可以同时拿到浙江传媒学院的本科学历和学位，还拿到考文垂大学的服装与服饰专业的本科学历， 可以拿到双证哈。那么刚才您提到了关于这个录取原则方面有很多的细节是需要考生注意的。那么对于北京的考生来说，今年在考点的选择还有报考上有哪些特别的提示吗？ 北京的考生今年因为我们没有北京的考点， 在北京 所以北京的考生对他只能是就近或者是就自己方便的地方来选择他的考点来进行考试。同时呢要注意他的这个报名时间和报名缴费确认的整个流程。我们以前没有规定要确认的流程，那么今年为了进一步的来弄清楚核实，进一步的优化我们的整个的考生管理，我们也设置了这样一个确认的流程。确认呢可以是网上确认，也可以是现场确认，但是所有的考生都要走完报名缴费确认的流程才能打印出他的准考证。 还有今年的一些部分专业是不在是不招收北京生源的学生哈，也请各位同学要留意。那么最后还有哪些报考的基本需求是需要提醒大家的呢？ 那我们今年在报考要求上面呢也做了一些调整。比如说这个电视摄像专业要求无色弱无色盲，然后矫正视力呢要在 4.0 以上，身高要求在1米7以上。摄影专业呢也要求无色弱无色盲，矫正视力在 4.8 以上。播音主持男生要求1米73，女生要求1米60。那么双语播音呢要求男生是170，女生是160。礼仪文化呢男生是175，女生是165。那我们今年呢取消了影视配音和表演的身高要求。 好，我们已经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同学在提问了哈，比如说这个24天他问了，想请这个黄主任解答一下电视艺术学院的广播电视编导和文化创意学院的广播电视编导，他这个是媒体创意方向，这两者在培养侧重上有什么区别呢？ 好的，我们这两个专业呢分属在两个不同的学院，也分属在两个不同的校区，一个在杭州的下沙校区，一个是在桐乡的乌镇校区。那么媒体创意呢它更侧重于我们的网络视听新媒体，更侧重于学生的创意和策划能力，所以它可能是更时尚一些。 好，蓝精灵问了，浙传华策电影学院的戏剧影视导演是校内选拔，这个是入学之后再选择吗？如果艺术报名的时候可以报考这一项吗？ 对，这个专业是校内选拔的，所以现在艺术报名不需要报这一项。 好，我想我是海，他问了，初试可以兼报几个专业？兼报的专业，他说有一个专业和三试的笔试重了，那万一笔试和面试考试时间有冲突的话怎么办呢？ 好的，初试可以兼报四个专业，兼报的专业如果说在三试的时候笔试和面试相冲突的话呢，我们给出的建议呢是因为我们是网上预约的，所以他要先把他面试先把他笔试的时间确定下来，笔试只有一个时间点，面试他会3天连续都有，先把笔试的时间确定，然后再来确定自己另外的时间来做其他课程的面试。如果万一调整不开，要跟我们联系，我们来跟他想办法，我们来协调。 其实这个还是可以协调的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个这一段的介绍只能介绍到这儿了。那么最后也请黄主任给我们公布一下招办的联系电话吧。 好的，我们这边有两个联系电话，一个是0571-8683-20-2600。 一个是0571-86832630。 好，有问题也欢迎同学随时拨打我们招办热线进行咨询哈。那这段时间也再次感谢黄主任为我们进行一个介绍，谢谢。 嗯，好的，谢谢，再见。 好，再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走进景德镇陶瓷大学，来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景德镇陶瓷大学是全国首批31所具有自主招生艺术类本科生和94所有资格招收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攻读硕士、学士学位留学生的高校之一，是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支持高校，是教育部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和江西省首批转型发展试点高校，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基地，是具有本硕博完整人才培养体系的百年特色名校。学校坐落于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景德镇，目前现有一级学科博士点2个，一级学科硕士点13个，二级学科硕士点51个和4个专业学位硕士点，本科专业48个，在校生1.3万余名。学校与美国、英国、韩国等20多所高校建立了校际友好关系，搭建了多个中外学习交流平台。近年来，学校代表国家先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法国卢浮宫、英国剑桥大学、希腊亚洲博物馆、法国大皇宫等重要场所举办了师生陶瓷艺术作品展，充分展现了学校在陶瓷艺术教育和创作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大大促进了中国陶瓷文化与艺术走向世界。近年来，学生就业率和创业率始终居于全省高校前列，在中国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连年创优，获得金奖1项、银奖2项、最佳创意奖、最佳人气奖各1项。长期以来，学校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各类陶瓷学科专业人才近6万名，大批毕业生已经成为了陶瓷业界著名的艺术家、企业家、科技领军人物。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中国陶瓷设计大师近2/3以上毕业于学校。由校友创办的欧神诺、剑牌、金艺陶等一批知名陶瓷品牌享誉国内外。学校培养的艺术毕业生人才辈出，在国内外艺术界成果显著，引起了国内外艺术界的高度关注，形成了独特的陶院现象。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景德镇陶瓷大学招生工作处处长吴胜。吴处长您好。 哎，主持人您好。 嗯，好，刚才听完了这个片花哈，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年2018年的招生计划的总体情况是怎样的呢？ 我校2018年美术与设计学就是艺术类下面的本科专业，面向全国招生计划数为1100名。因为我校是教育部确定的独立设置的艺术院校，所以前期不做分省计划，录取的时候按照我校的录取办法，结合各省市考生的实际情况，全面去平衡择优录取。招生计划情况是这样的，主持人。 嗯，好。那么今年的这个招生专业方面有哪些调整和变化呢？ 我们学校招生专业是。今年的主要是变化的，主要是体现在是新增加了一个招生专业，就是2017年教育部批准设置的一个新专业，叫书法学本科专业。 嗯，书法学今年的招生计划是多少人呢？ 今年书法学招生计划说是20人。 20人。 对，这20名额。因为书法学还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书法学专业它考试的科目跟我们原来的美术与设计学类专业它也有点不一样，原来我们都是考试科目都是素描和色彩，那么书法学今年我们就是说学校新设置了一个书法学专业的考点，就在我们学校，我们景德镇陶瓷大学校内唯一的景色书法学专业校考考点，全国的考生都可以到我们学校参加书法学专业的校考考试。 也就是说这个书法专业它的考点只设在了咱们景德镇市。 景德镇，景德镇市，就是并且是我们景德镇陶瓷大学校内书法学这个新设的专业，它的变化就是说是全国其他地方，我们全国总共设了19个考点，包括我们景德镇的，在省外只设置了18个考点。 好，那么我们北京剩下的考生可能如果要想报考这个专业的话，还需要到景德镇去报考哈。那么今年 来到景德镇来考虑考试，对对对、 那今年这个新增的这个书法专业为什么会新增这一项专业呢？有什么原因吗？ 第一个就是说我主要是考虑到哈，从我们学校里的发展呢，以及国家的一些政策上，第一个就是响应国家的一个政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传承。因为我们学校有这种比较浓厚的就是这种历史的文化的传统，就增加书法学专业。第二个是社会和市场的人才需求啊比较紧缺，特别是国家又提了中小学书法进课堂，特别紧缺这种书法专业性训练的一些师资或者老师。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学校学科专业建设发展的需要，因为从艺术学，我们那个美术学与设计学类的看，我们书法学专业增设这个新的与其他的专业可以相融，并且相互支撑相互发展，特别书法学专业可以提高艺术的人文的素养。我们所以从综合这几个方面考虑，就是今年新增了书法学专业。 也就是说书法专业对于未来的这个社会需求来说还是很旺盛的哈。 对对对， 那么未来这个书法专业的就业去向有哪些呢？ 我们书法学专业毕业生呢，主要是毕业后能够适应书法领域的创作、研究、教学等不同工作岗位的要求或者需求，并且书法学我们这个考试的形式啊，它主要是有两个，一个是书法临摹，一个书法创作，考试时间都是150分钟。所以说跟我们原来的素描色彩是不一样的。 好，这个是新增的书法专业。另外我们还关注到了在教育部第四轮的学科评估中，咱们学校的设计学排名位列全国的第10位，位列江西省的第1位。那么美术学的排名也是在第10位，位列江西省的第1位。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设计学和美术学咱们学校自身有哪些特色和优势呢？ 主持人您好，就是设计学和美术学是我们学校一个是两个非常就优势和特色比较明显的学科。就是刚刚公布的就是教育部学科评估第4轮学科评估，我们设计学和美术江西都是排在第一的，全国也是排在比较靠前。那从我们学校的自身来看，设计学它是我是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美术学是一级学科硕士学为授权点，并且设计学是为江西省高校学科联盟牵头学科。在第二个方面看，我们设计学进入了我们江西省一流学科优势学科名单，美术学进入了我们江西省一流学科培育学科名单。在第三个方面看，就是说我们设计学美术学都比较具有我们景德镇这个千年的瓷都啊，具有基地办学的优势。所以从利用我们景德镇千年的陶瓷艺术文化的底蕴，进行了教学啊、科研啊等等。第四个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行业，就是整个行业结合也很紧密。我们设计学、美术学，在行业的影响力也很显著，并且在国内外的交流啊，就是这两个学科啊。也非常的多，有国内外的，就是有很多的，包括爱博会啊，我们那个设计师美术学的那个精美的作品都亮相的那个，还有一件是杭州的一个G20峰会啊等等，我们这些学科的一些创作的作品呢，都经常亮相的一些国际上的一些舞台。 所以说报考这个设计学和美术学专业的学生也能享受到咱们学校得天独厚的优势哈。 对对对对， 除了这两个学科之外，景德镇陶瓷学院也是中国唯一一个以陶瓷为特色命名的学校哈。陶瓷艺术设计也是咱们学校的王牌专业了，今年的招生计划也是比较多，是315人。那么既然是陶瓷学院，那么本专业有哪些？ 陶瓷大学 陶瓷大学哈。好，那么陶瓷大学 这关于陶瓷的这个专业，陶瓷的艺术设计，本专业具有哪些独具的亮点呢？ 我校陶瓷艺术设计专业本科专业，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设计学的学科，这个下面的一个本科专业，是教育部的特色专业。那么它这个专业呢，就是我们分成入学以后，学生入学就要分为陶瓷设计、陶瓷综合材料、陶艺和陶瓷艺术工程特色班四个方向进行培养。那么培养的学生呢，他主要是在陶瓷造型设计和装饰设计、日用陶瓷设计、现代陶艺创作、陶瓷艺术与工程等领域比较好的基本理论和技能。那么毕业学生毕业以后呢，也能够从事艺术创作以及陶瓷艺术教育工作，从事陶瓷以及相关工业产品的设计和开发。他可以面向研究所啊、企事业单位和生产第一线的，培养这样的高级技术高级艺术设计人才。 好，这个是我们相关的专业情况。那么最后由于时间有限，也请吴处长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学院的一些创业的特色。因为这个就业与创业，咱们学校是成立了一个创业学院是吧？ 对对对对对。 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我们学校学生的创业力啊，就连续多年位居江西省高校前列。为了给创业提供更多的便利和条件呢，我们学校2016年成立了创业学院，它主要是在创业学院的全校开设了有关创业的理论和实践课程，在校内创办了大学生创业实验营，每年都经费支持大学生创业计划项目，并且开设开放型实验室，是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还以及聘请了我们优秀的100名校友啊作为创业导师，指导学生的创业实践。那学生在这学校周边的一些环境呢，也有利于学生创业，例如创业实习啊，以及企业的教学基地啊和教师的工作室啊，都比较有良好的或者独特的文化和学院氛围。艺术类学生呢，我们都比较有良好的创业理论基础，有自主创业的激情，并且有规范的创业时间。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相信更多的这个情况，咱们也可以打招办电话来继续的了解哈。 对对对， 公布一下咱们的招办电话。 我们吉林省陶瓷大学招生办的电话是0798-846-3033，0798-849-9720。 嗯，好，这段时间也再次感谢吴处长为我们进行相关的介绍，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好，再见。 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有问题也欢迎您随时把您的问题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平台，我们的招办主任会在后续陆续给大家一一回复。那么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明天我们将带您一起走进2018艺考面对面，首都师范大学和北京工业大学，也欢迎您明天5点半准时锁定收听教育面对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楼市好声音，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的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式。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30分，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